据南朝鲜基督教广播电台12号报道，大赦国际发表一项声明，要求南朝鲜政府公开被其集体引诱绑架的北朝鲜女公民人身情况。